31集，捞人。由于海市那边新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许少卿出差的频率变得多了些，一个月就出去了3次，回来以后也挺忙的，一直没有什么时间去会所。当然，也许是他犯懒了。他觉得28岁大概会是个坎儿，奔三之际，他终于开始走下坡路了，而再有2个月就是他的生日了。可能正因为这样，年前家里老头子催得更紧了。如果许少卿不过去，人家就会打电话过来逼他见相亲对象。如果许少卿说忙，老头子就说抽个午饭的时间，位子已经定好了。被迫见过几个老爸认为个个与他都是绝配的姑娘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去会所。可是去了却又兴致不大，甚至有一次走到大门口就反悔回家了。欲求不满，索然无味。这两者是怎么能进行有机结合的呢？让他的日常像一个高峰接一个谷底，再接一个高峰，再接一个谷底，不断上上下下，疲惫不堪。许少卿又去了蓝地，他决定今天一定要点一个一个再一个，开心的放松到早上，让自己累得起不来最好。 老郑，你回去吧，明天早上来接我上班。 好的，老板。 我养的鱼的微信语音通话。 许少卿一下子攥紧了手机，突然看到这个久违的头像，许少卿觉得很魔幻，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接。他一直待到那个电话结束通话，也没有选择出来。很快安里又打来了电话，这次他咬了下牙接起电话。 喂， 你好，那个啊，你认识安里吗？ 你谁？ 我是警察。安全的安，鲤鱼的鲤，你认识吧？ 怎么了？ 我这忙着呢，认识就来趟江冷路派出所领人，不认识话了。 领人？哎，等一下，我认识。他怎么了？ 你们这是聚众淫乱，不害臊吗？ 聚众？ 能来吗？ 能。 许少卿握着手机没缓过来。我国法律，聚众淫乱指的是3人以上，莫分男女。不过这种事儿谁都知道，没人举报很难被发现，若不是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并已经形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也真没那么多警力挨家管人家私生活。 所以这个蠢鱼是怎么让人给点了呢？不，重点是安里怎么会干这个？难道他还做那个？都发展到多人了。 许少卿觉得被这个蠢货给气炸了，自己肺泡子不够喘气用的，眼前阵阵的发黑。 送我去。老郑，你打车回家吧，把车给我。 好好。 许少卿一屁股坐进去，关上车门就是一脚油门，车立刻像疯牛一样冲了出去。江朗路派出所在一片老商业娱乐区的后方，派出所地儿不大，此时人可不少，乱七八糟的，接待大厅好几个人，有男有女，看起来有些是互相认识的，蹲着的，站着的，有穿着娱乐城制服的服务生，也有些神志看起来不大清醒的，以及嗡嗡的说话，哭着打电话的，可是没见安里。 你好，我是来接人的。 接谁？ 安里，安全的安，鲤鱼的鲤。 你接安里？ 对，他不在这 儿。他在房间里呢，跟我来。 为什么？他的事情很严重？ 嗨了，不好看。他懵了，问他家里人，他也愣着不肯说话，于是就找你了。 这种事儿打给前妻也太不像话了。但他就没个朋友吗？找我是不是有点远了？ 你就是随叫随到，我看他微信置顶你叫随叫随到，还以为你是他什么小弟呢。 说完，警察又打量起这个跟比路士那个有明显阶级差异的西装男来。他似乎意识到他可能会错了那个随叫随到的意了，不过人来了就行。 警察同志叫我来是说明没什么事了吧？我可以直接把他带走吗？ 他没事了，你留个电话姓名可以带走了。 同志，那我能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有几个男的女的去娱乐城玩的时候自己带了点助兴的，在房间里玩起来以后胆就肥了，开始乱来。你的朋友比较倒霉，进去送酒的时候让人扣下给他猛灌酒，后来那几个人闹大了，跟娱乐城里保安打起来，然后有人报了警。 便利店、快餐店还有娱乐城服务生是同时还是辞职了换的？真是时不待我，生财有道，积少成多啊。这个安里那么拼命挣那些钱到底是要干什么？ 跟着警察走进里间，许少卿看见了那个衣衫不整仰坐在凳子上喘粗气的蠢货。许久不见竟然是这副样子出现在自己眼前。许少卿不知道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反正是想骂街的滋味就是了。 你要扶着他走，他现在不大清醒，自己走不了。啊，这是他手机。 许少卿接过手机，犹豫地点了下脚跟，终究还是僵着脸走到安里对面。 起来。 安里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晕，支起脖子来看他，看了一会儿没说话，伸手就往他身上摸去。许少卿吓了一跳，赶紧一把抓住他的手，紧张又窘迫地瞟了一眼边上的警察，不得不弯腰把安里请起来，把他的胳膊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黑着脸咬牙切齿地拖着他一步一步地离开了开始变得玩味的警察同志的视线。 麻烦你了。 许少卿把安里甩在副驾驶上，然后自己也上了车。安里仍旧一言不发，眼神也直愣愣的。许少卿不知道那些人给他灌了多少酒，心里有点没谱。 你感觉怎么样？ 安里眼前飘着五光十色的幻影，身体里的血液灼烧澎湃，世界缓慢地旋转，但即使如此，他头脑里却还是维持着一丝清醒。他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事儿。当服务生的这几个月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不想后悔、丢脸、被人嘲笑，以及被灌更多的酒，神志不清的时候就不要说话，一句也不要说。从被灌酒开始，安里唯一的清醒就用来谨遵此道。看看他的样子，许少卿决定先送他去医院，以防万一。于是他探身凑近安里，给他系上安全带。 唉，送你去医院吧。 温热熟悉的气音拂过安里的耳畔，安里觉得他的身体突然急速下坠，他揽住许少卿的脖子，深深地吻了下去。落下还是上升，他也搞不清，因为世界已经颠倒了。许少卿浑身一颤，手指一下就攥紧了座椅靠背的边儿。安里十分主动，又十分灵活。罗马城大概是可以一日建成的，如果他像现在的心情一样可以拔地而起的话，摔下万丈深渊也不会死，因为那里有一朵云彩在等着他。抱住这片云彩是不够的，他总是会走的，消散无踪。他得把这片云彩给吃下去，才能真正的快乐下去。于是安里贪婪地把这片云彩大口地吸入口中。许少卿被触发了开关的身体凭直觉地回应着，直到听见安里脱衣服的声音，许少卿才猛然地意识到自己是应该掌控此时的事态的。现在安里是神志不清的，而自己也说过好聚好散，所以赶紧去医院吧，然后还有时间可以去会所。好马不吃回头草，即使许少卿不是好马，是只亢奋的野狗，那也不能一次又一次的回头吃毒包子吃到死。于是他想躲，可安里却追着亲，看起来极其痴汉。许少卿不得不揪着安里的头发往后扯。 你知道我是谁吗？